一些，但是实际上这中间这种曲折的过程，您要是不看电影的话，还真是想不到。 对，日本人特别喜欢杨贵妃的原因，可能还是跟白居易有关。 嗯， 可能是因为民族的这种审美。 是因为长恨歌吗？ 对，倒不一定，是因为审美问题。李白在中国的这地位是极高，是高于白居易的。但是呢，在日本，白居易是高于李白的。 嗯， 还是因为可能日本人喜欢他的风格。 嗯， 所以说他写了《长恨歌》之后呢，杨贵妃也被同时崇拜。所以到现在，日本南部有些地方还有什么杨贵妃故里啊、杨贵妃墓啊，不都是大家传说他是不是真的到日本去了，被阿部仲麻吕带过去了？ 嗯， 但电影里并没有这个。并没有这么说，是不是不能剧透是吧？ 是，咱再剧透一点，就是说，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杨玉环之死引发的妖猫的复仇，是吧？ 对对对，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对，跟这个各色人等的这个关系， 对 剧情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我们来说一说电影《妖猫传》是根据日本作家这个叫孟枕墨，他的这个小说，刚才说了《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改编的。据说改动的也还挺大的，包括空海呀、白居易、李白，甚至杨贵妃都是有一些改变的。这个孟枕墨，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如果喜欢看玄幻小说的人可能会比较熟悉他。他是被誉为日本魔幻小说的超级霸主。他写的这些一些具有这个奇幻风格的作品在日本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在中国也有很多受众，我觉得年龄段的问题，我可能岁数有点大了。 比咱们更年轻一些的人 喜欢他。对对对，我觉得是年轻人喜欢。 嗯，那么他这部这个作品呢，实际上是把他的这个作品改编成电影，其实还是做了一些改编的，是吧？ 哦，很大的改动。据我听说吧，改了很多，就很多东西不易在中国电影里边呈现的东西就都改掉了。 嗯。 然后把一个比较残酷的东西又改得相对浪漫一些， 嗯， 最后结局似乎不像原著那么诡异， 嗯，它还是比较温情的一 些，对对对对，把它改得不是那么尖锐，不是那么冲突，不是那么大，反正这样可能观众各年龄层各界吧，不管是。各种不同的世界观的人都可以接受啊，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商业考虑。 应该说呢，这个他的这部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当中的情节和人物是精巧的研究了中国历史文献的成果。据说这个孟枕墨也是多次来中国游历，而且去过他小说中所说的这个青龙寺啊，还有杨玉环的陵墓啊等等等等。而且他在这个1986年还曾经从西安出发，沿着玄奘西游的路径来这个探寻古迹，还去过吐鲁番和天山，因为他非常喜欢西游记和搜神记。 是是，他代表了多数日本人对于唐朝的这种向往，这种景仰吧。 嗯，节目一开始您就说到了陈凯歌导演为了拍这部电影是花了6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唐城，实际上您关注电影就是特别关注这个唐城。 对对，是因为这个我的爱好点在这儿。 这个唐城是在湖北襄阳打造的。 对对对， 我看花了6年时间，是15亿16亿的投资哈。 嗯， 2015年才建成的。 对对，然后应该我觉得它是和地方政府和一些房地产开发的项目联合起来的。 嗯， 我觉得这样他应该做了一件好事儿，就是至少他为以后的剧组和为广大观众留下了一个成组的、成系统的唐代风格的一个影视基地。 嗯， 所以 确实唐代的这种风格影视基地非常少，现在明清的特别多哈。 还有汉朝的也多，因为他上次拍荆轲刺秦王留下了一个所谓的秦汉风格的叫秦王宫。 好，这个唐城的风格到底是不是唐朝原来的实景的样子，一会儿来请江庆跟我们接着聊。 妖猫传里梦回大唐，近日上映的《妖猫传》改编自日本作家孟枕墨的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在原著小说里，来到大唐求密宗佛法的日本高僧空海是主角，故事以《长恨歌》为主脉，以李白、高力士、阿倍仲麻吕、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等人物为衬托，讲述了因贵妃之死而引发的一连串诡异事件，勾勒出一幅带有奇幻色彩的大唐画卷。 写《沙门空海》这本书，作者用了17年时间。日本小说家孟沈墨，原名米山丰夫，在日本也算是一位拥有大 IP 的知名作者。他的《阴阳师》系列作品早在2001年就被改编成电影，一些中国读者和观众已经非常熟悉。前不久掀起热潮的《阴阳师》手游，也是购买了孟沈墨的作品《阴阳师》的版权再创作的。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您现在正在听到的是电影《妖猫传》的另外一首主题曲。我们也可以看出导演陈凯歌确实致力于这个冲击国际市场哈，国际化哈、这个日本的这个小说来改编，说中国的故事，然后插曲呢都是英文的哈，一个全球化的这种打造的这种方式。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城市文化范儿呢，要跟您说一说电影《妖猫传》，这是陈凯歌导演的这部作品，现在正在热映当中。电影中盛唐的恢宏场面，东方奇幻色彩的情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盛唐风貌是不是像电影中所展现的这样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一起《妖猫传》里梦回大唐，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少数民族文保协会青年艺术委员会的秘书长江庆。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对于这部电影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解读视角并不是它的里头的这些剧情，当然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一些啊，我们要说说它其中更多的一些文化色彩，尤其是这个唐朝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陈凯歌导演，有人说他是一位造城狂人，有这个说法哈。 他应该是对画面的质感特追求极致的人， 是 因为你用实景拍出来和你用 CG 造出来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所以他呢拍的几部的这个影视作品呢，都是专门盖了实景的这个影视城来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荆轲刺秦， 对对， 他拍了、 那个、秦王宫， 秦王宫拍了一个，然后这个像这个《妖猫传》专门拍了一个唐城，花了6年的时间，15-16亿的这个代价。 他好像在日本的宣传也是说他花了多少亿，然后这个作为一个卖点。 是，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实景跟用电脑做出来的，你看到了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是。 剧中人物在这个街巷之间、楼宇之间穿行着，你就看到了这个那个场面，真真切切。 那个长镜头还是挺震撼的， 是 视觉感觉。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唐城有600亩的面积，说景区分了好多，像什么城楼啊、宫殿啊、街市、宅邸、寺院、水系，有六大片区。比如说在电影里头，我们就有看到像这种，这个青龙寺啊、皇宫啊、胡玉楼啊，还有这个东西市啊等等，这个市场上都非常漂亮，有10大建筑群。很多看过电影的朋友说，不论这个情节怎么样哈，确实电影的每一帧的画面真的都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是的是的， 特别的绚丽，这一点江庆您也同意吧？ 对，我同意。 嗯， 因为它给我们创造的是一个现今已经看不到了的一种场景。就是因为唐代的建筑在中国只留下区区4座半，就是真正的唐代建筑 啊。4座半， 只有4座半，四座在山西，半座在河北正定。正定开元寺的这个钟楼下半部分是唐朝的，上半部分被清朝改过了。 哦，那四座呢？ 那四座是五台山外围有2座，佛光四大殿是梁思成、林徽因在1937年发现的，那是真是没被动过手的。 哦， 然后还一个南禅四大殿也在五台山的外围，是50几年发现的，剩下2个特别小的庙，一个是平顺的天台庵，一个是广仁王庙，是在芮城那一带，这都在山西。 嗯， 然后有个山西朋友跟我说，我们山西人爱惜物件。

这个是和电影里是一样的。 是我们看到有好多围观的吃瓜群众。 是对，他是允许大家进去看的，这可体现出唐朝这个宽容大度的一面吧。 嗯， 因为后世的皇帝可能再也不可能去亲自去那个民众之间，他是从楼民众是可以从楼下看到他在楼上宴饮的。他有时候这种宴会经常举办嘛，他会宫里有这个艺人，比如说什么梨园弟子啊，比如说这些乐舞啊，然后他还有从民间征召各地的这个演艺团体， 嗯， 一起来表演。所以这个每天必有这种长时间的表演， 真是与民同乐。 对对对，而且这个宴会会持续一整天，而且宴会会持续好几天。 但是表演老百姓能看，宴会老百姓不能随便来参加 了。宴会老百姓只能看着大家吃，咱们只是过去看表演的。 哦，电影里头我记得他们还就是这为了表现这个极乐之宴，一个是葡萄酒倒满了中间的一个大池子，所以表现这个李白豪放不羁的就趴在池边上喝酒，是吧？然后还有就是有好多这个花灯，所以特别漂亮。当时他们其实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之前的资料说。原本他们还想做一场就是这个花灯的这个关于花灯的这个场景的，后来没有用那个场景，所以把花灯都搁在极乐之宴上了，所以这个就是更显得这个璀璨辉煌了哈。 对，照理说这个所谓的极乐之宴，它应该按从名字来看的话，它应该比别的宴会更加热闹，更加高级，应该是一个超级春晚吧。 对， 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表演，你看从早上凌晨起就开始表演了，皇上是睡醒了之后才来，然后接受百官朝贺，可能贵妃也跟着来，然后就开始上楼，然后开宫门，放大家进来看，开始表演，然后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是表演的最盛的时候啊，往往是唐玄宗会拿出看家本事来，比如说，有那种舞马，就是训练马匹来跳舞，他跟着音乐节拍来走。然后还有一些，或者到了晚上天擦黑了之后呢，会有花灯的东西，然后每个宫女扮作天人，然后每个人身上穿的这些东西都是极贵的，然后他们往往啊是从像电影里不有贵妃荡秋千嘛，在空中荡秋千，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当时玄宗就这么干的。 就是说，为了让这个民众也能看到美丽的贵妃哈，到底有多么美， 是， 然后就让这个贵妃等于是在众人面前荡秋千， 在城楼上面，因为大家是往上看， 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贵妃。 对对，是，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民族还真的就看到了。就是看到了那个这个贵妃，但是贵妃不可能自己去荡去，那一定是宫女在荡。然后每一个宫女，你看，我觉得当时那种感觉应该像巴西狂欢节的感觉，身上有很多的这种像翅膀啊、飘带啊什么东西，然后宫女们每身上花万金给他们打扮行头啊什么这些东西，让他们在那飞，然后 那个时候唐朝的这个国力是非常强盛的， 盛唐嘛， 所以有这样的这个经济实力哈，来搞这样的文娱活动。 然后那个头上的珠翠噼里啪啦掉一地，也没人去捡，然后民众就随便捡两个回家去，你捡个宝石，我捡个金簪啊什么的，因为他们不在乎，太有钱了。 所以电影里其实展现的这样的一些场景还是基本符合当时的这个事实的哈， 是符合史实，但是没有到，因为是史实比他更过分。 比他更奢华。 对，因为唐朝的气度不只是电影那一点点，电影我不刚才说小了吗？ 好，那么电影里头到底还展现了哪些情节啊，从这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盛唐怎样的情景，还有这个唐城，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历史上的长安城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其实不应该说的是唐城，唐城是建的这个影视哈，影视基地叫唐城，历史上的长安城是什么样子的，跟电影中所表现的这个唐城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了， 很多区别， 一会儿再请江青来给我们接着说。在这里也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文博交流馆的名字听上去有些陌生，但一说智化寺家喻户晓。建于明英宗正统年间的北京智化寺，至今已经经历了560余年的沧桑风雨，是新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保存完整的四进殿宇堪称目前北京市内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同时又是一座集造像、佛经、壁画、音乐等佛教艺术为一体的禅林净土。博物馆有范逛和大家说说文博交流馆中的智化寺的故事。妖猫传里梦回大唐，电影《妖猫传》中李白的那句“云想衣裳花想容”贯穿了电影的前半部分。这句诗是李白《清平调》三首诗里的第一首的第一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据说有一年春天，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的沉香亭观赏牡丹花，歌手李龟年领着一班子弟奏乐歌唱。唐玄宗召来李白写新词，李白却正和几个文人畅饮，喝得酩酊大醉。李白被左扶右持推到唐玄宗面前，杨贵妃叫人用冷水喷面给李白解酒。李白躺在玉床上，把脚伸向高力士要他脱靴，高力士无奈只好为他脱靴。折腾一番，李白才从醉梦中惊醒，拿起笔来不到一炷香功夫就写成了《清平调》词三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伴随着这首《妖猫传》的电影插曲，我们继续带您一起《妖猫传》里梦回大唐。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保协会青年艺术委员会的秘书长江庆。刚才呢，您跟我们说到了到底历史上的长安城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刚才呢，江庆跟我们说到了历史上的长安城呢是有三大宫殿群，还有也不是108座或者是118座的方。 110座方。 110座的这个方哈。还有些什么样的呢？ 它还有一些巨大的寺庙，咱们现在西安留存的这个好像还有大雁塔、小雁塔。 嗯。 但是却在西安城墙外面。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唐朝灭亡之后，唐朝灭亡的时候是长安城是被拆掉了。当时朱温逼着唐朝皇帝迁都，逼着所有的这个居民把自己房子拆掉，把那个木头全扔到河里，顺水而下，一直到汴京那边， 嗯， 然后再在那边造房子，整个长安城就被拆成了废墟。 哎呦， 所以说这个东西之后再建呢，就是在唐朝皇城，它皇城位于它整个这个84平方公里的最北部。 嗯， 皇城相当于咱们现在北京的这个皇城。 嗯，就是故宫这块。 不，故宫是宫城，宫殿。皇城是什么呢？皇城正门不是天安门吗？ 嗯， 后门是地安门。 嗯， 东门是东安门，西门西安门，就这么一堆。这个墙就是在宫城外面的一道城墙，但是咱们的、 哦、 在明朝清朝中央官署是在天安门前面两侧，就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那一带， 嗯， 是中央官署、嗯、但是唐朝的中央官署是在皇城内的。 哦，在皇城里。 对，它皇城，然后在皇城的基础上重新筑的城，是明朝筑的城。所以说现在西安城只是当年唐朝皇城的大小，所以说在这个整个这个长安城里边的很多东西全在城外了。 嗯， 所以发现这个咱们不是讲究古典建筑讲究面南背北吗？这是南向嘛，所以说大雁塔的那个慈恩寺它也朝南，是小雁塔的那个建福寺也朝南，而城呢 在它北边，所以说你要去他们，你全都是从后门进，先看见屁股，再看见脑袋，是不是这样？ 嗯，对对对。 但实际上，这个他们是在城里面，而且呢，在唐长安的南门明德门是在他们的南边，那个门倒是非常之大的，就是现在天安门不是下面有五个这个入口吗？ 嗯， 五个门洞吗？这个天子之门或者是首都的门一般是这个样子的。 嗯， 这唐长安的这个大门叫明德门，然后他一进来，他五个门道，当然说最中间的留给皇帝。 嗯， 五个门道进来之后就是那150米宽的朱雀大街，然后你看到的城墙全都是土墙，因为在元朝之前，中国所有的城墙所有的墙全是夯土制成的，没有包砖，可能偶尔在城墙拐弯或者说在城台部分是有砖的，是只有在明代大家掌握了这个大规模制砖技术的事之后才把城墙包上砖的。那时候的明长城，我们看到八达岭，看到居庸关，看到古北口啊，这些都是砖砌的。为什么？是因为那是明朝造的。 哦， 甚至当时到元大都，如果元大都没有毁的话，我们看到的也是一片土墙。 嗯， 其实土墙并不是不结实，它很结实，夯土是很结实的。我日本人现在有些寺庙依然还在用夯土墙，但是当时的夯土墙前提是，夯土墙的顶上是有木结构屋檐来帮助它防水的。 嗯， 所以只要不要让它保持不受雨水冲刷，它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一片土黄色的墙。然后呢，墙顶上会有色彩非常艳丽的这个非常雄大的那个出檐，它的这个檐伸出去很远的，城楼。然后偶尔呢，从方墙后面可以看到里面大型寺院的九重塔、七重塔、五重塔和大庭殿堂的顶部。其他的你在大街上就看不到了。你要想要看到民居，你必须进入每个方，它里头也许是十字街的，也许是只有一个一字街，就看方的大小了。然后由于这个皇城在北边，上朝的时候你必须要起得很早，如果你离得太远的话，你要住在南城的话，走的可有点太远了，所以说在宫城，在三大宫殿附近的方是非常大的，住的全都是皇亲国戚， 就便于他们上朝、 便于他们上朝。然后这个城市越往南走呢，人口越少，就是他直到唐朝灭亡，这个长安城都还没有住满，南城墙那一部分有的都没法都被辟为城墙了，被辟为农田。 那么在电影当中呢，还有表现这个市场的这个繁华，东市西市哈，这个其实在唐朝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哈，在这个长安城里头也确实有东市西市。 对对，有的人说嘛，我们所谓买东西 就是从这儿来的， 其实是从这儿来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科学啊，但是他所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每个方里边是有小超市啊，不是，当然那时候没 小 超市，对，小市场小店铺，但是你要买点大宗商品你还得要去东市和西市，那就要长途跋涉，要走好远，你一天没准就买上东西就过去了。当时他们 赶大集呀，这属于 对对对，他而且他开市每天开市都要到中午了，经营不个两三个小时就要关门，因为天又要黑了， 又要宵禁了。 对，又要宵禁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然后唐朝皇帝呢，因为他有三座宫殿，他又不想在走的街上要交通管制。于是说呢，他在东城墙上面，东城墙的外面又筑了一道城墙，使两道城墙平行，中间呢有一个所谓的夹城，所以这个夹城呢是连接了三大宫殿和最南部的曲江。现在我不知道您去没去过西安，那曲江那一带不是有一个叫大墙、大唐芙蓉园的那么一个地方 啊？我知道那。 对对对，那是曲江。 嗯， 就是说沿东城墙，皇帝不被别人看到，他就可以直接从最北边大明宫到曲江去。 这现在也是那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旅游景点啊。 坏就坏在这边，反正我比较不满的是，因为。因为当年我好多年前去那儿时候，那个曲江里面还有一个唐代艺术博物馆，非常好。这个去年十一我再去，我说我再想去看看吧，结果进不去。人说我们这个是卖票的，一个人120，进去之后，我说那里面的博物馆还在吗？ 有什么博物馆？那都有博物馆吗？ 卖票的人都不知道 了。对对对，他都不知道了，就可见那地方已经变成了，而且那个曲江那一带是臆造出来的这个所谓唐朝，因为在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是老百姓也能去的。 嗯， 它并没有围墙，它是一个公园，但是它在它的东南角，离北边好远。但算是一个远游的一个地方了。 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嗯、关于这个，因为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您就说了， 嗯嗯、 像《妖猫传》里头这个是融合了这个一些，你觉得是有一些日本建筑的元素 在里头，还有宋朝的， 宋朝的哈。 对，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元素吧。网友飞流就说，现在好多古装影视剧的布景都有日本的元素， 嗯、 比如《海上牧云记》啊、 嗯， 感觉几乎就是模仿日本的寺庙。 嗯，嗯 还有《大军师司马懿》里面也有日式建筑的感觉。 嗯， 但是日式建筑本来也是从中国古代学了很多嘛， 嗯、 所以真的弄不清到底是谁学了谁哈。 我觉得可能这些艺术家们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因为它这个故事背景是离我们现在比较遥远的时代， 嗯， 就是说你用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这种建筑形式或者这种环境场景，可能会让大家有更好的代入感。 是，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初衷。 嗯， 再加上日式建筑并不难看，当然说也有难看的，他们选取的好看的，然后跟中国历史相近的，比如说日本那种架高的木地板， 嗯， 他们脱了鞋之后，它整个所有的房屋全都被连接起来， 嗯， 然后你都不用沾地，你就可以。然后，所以有些女性、男性，他们后那个袍子的后摆非常之长啊， 这个 可以拖着走啊， 所以电影里头展现就特别漂亮。 这个东西漂亮，但是这个东西在中国当时是不是那么普遍使用？不是很说不清楚。但是它中国当时肯定是有架钢木地板。 嗯，我们再说回陈凯歌的电影，我们开始说过他是。陈凯歌可以说是一位造城狂魔。1997年他为了拍摄荆轲刺秦王，在横店建了秦王宫，当年的这个无极啊， 嗯， 花3000万美元改造了云南的香格里拉的一部分哈。2001年为了拍赵氏孤儿，在象山打造了赵氏孤儿城，那么这些都代表了什么样的古代的建筑风格呢？ 我觉得这个秦王宫，荆轲刺秦王，秦王宫看上去还，我觉得也差不多跟唐城打的分差不多吧， 嗯， 应该有个60-70分。 嗯， 另外一个，这个所谓把云南香格里拉改掉的， 它也不是改掉，实际上可能就是 那我倒没看，我觉得它是 CG 做的， 它这对 完全臆造， 完全是那个电脑做的特别多， 藏族风格加， 它取了一小点景来做变化， 啊、对 当时不是还说他们把那香格里拉的什么地方给踩坏了吗？ 啊，对对对，我好像看到有报道这么说，对对对对，那个完全是臆造的，这跟古代中国建筑一点关系没有，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他在无极之后，好像把故事说得更好一些了，可能在这方面也是比较好的。 无极，我印象最深就是它里头有一棵臆造出来的一棵什么树，梅花还是樱花树 啊？对，好假 啊，特别、 啊、对， 就对那个印象深、 啊。对对对， 来，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吧。嗯、说这个网友阿珍说，《妖猫传》的大唐是浓墨重彩的，也想问一下，如果现在哈我们想去看一些这个大唐的建筑的话，到哪里？还能够 是 更了解呢？ 是真的大唐建筑、啊， 真的 大唐建筑，那就上网去搜一下五台山、佛光寺、南禅寺、 嗯， 大家去领略一下真正的唐朝建筑，它只留下了这么一点了，没有成组的了。 嗯， 然后如果要找仿唐建筑，我推荐一个地方，你去香港玩的时候，你去新界的智联净院，那简直就是一个。完全照着敦煌壁画或者佛光寺造出来的一组建筑，然后上海有个宝山寺也是这种方式造出来的，还是算是品质比较高的，有唐朝很强的唐朝意味，当然也有日式，比如说它那个螭尾上面这个屋脊上这个两个装饰品都是镀金的，这个绝对不是中国人干的事情，那一定是日本的。 所以呢，有人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 嗯、 而大唐的起立也留给了后人太多梦想的空间、 嗯。 也许这正是电影导演执着于再造唐城的原因吧。 嗯、 虽然说建筑专家从你们的角度来说，对于这座城可能是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看法，但是它确实 对老百姓来说， 对老百姓来说、 是一个享受， 给我们带来了真的是回到唐朝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而且它现在也开发成了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 普及知识，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景点哈。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是我们觉得它再造的这个唐城，确实是让我们又能够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重回唐朝。而对于唐朝来说，当它的繁华、它的落寞都已成烟云，它的建筑、它的诗歌，一段一段的传奇，依然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文化宝藏。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哈。 妖猫传里梦回大唐。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要说是李白是最耀眼的诗人，那么张九龄可以说是最著名的贤臣。张九龄善于识人，孟浩然、王维等都曾得过他的提拔。开元24年，也就是公元736年，安禄山打了败仗被押赴京城，张九龄时任丞相，建议处死安禄山。此前张九龄在安禄山进京面圣时曾见过他一面，之后就说将来祸乱幽州的人一定是他。然而唐玄宗却不这样想，传旨特赦了安禄山。也有人认为张九龄的政治成就与其说是识破安禄山，不如说是开凿大禹岭、修通梅关古道更为实际。张九龄不仅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歌美在高洁，以望月怀远最为经典，其中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已经成为了世人传颂的经典。 好了，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我们的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要带您去到文博博物馆逛一逛。 文博交流馆的名字听上去有些陌生，但一说智化寺家喻户晓。建于明英宗正统年间的北京智化寺，至今已经经历了560余年的沧桑风雨，是新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保存完整的四进殿宇堪称目前北京市内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同时又是一座集造像、佛经、壁画、音乐等佛教艺术为一体的禅林净土。博物馆有范儿逛，和大家说说文博交流馆中的智化寺的故事。 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Yeah.